红起点天天有聊，今天来聊一聊怎么才能长生不老。哎，吃月饼肯定不行，哪怕是五仁月饼也不能保证长生不老。话说这长生不老啊，是世界性难题。据说3000年前古埃及人用香料和药水把这领导制成木乃伊啊，就是等着还魂，哪天想起来了，领导站起来喝口小酒，然后就继续上朝理政。所以有一首歌就叫向天再借500年，那全球的领导都一样啊。咱中国人呢，想事情呢就更具体更实惠。这蒲松龄呢在《聊斋志异》里边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神医陆判官和书生朱尔旦那是好朋友，想满足哥们儿的一切心愿，他先是给书生呢换了一个心脏，于是呢书生文思泉涌，考中了举人。但书生还不满足，说自己媳妇儿不漂亮，于是陆判官又给他老婆换了一个美人头。哎，蒲松龄好像是搞错了，按照我自己有限的常识，写文章应该是靠脑子的，至少是靠眉毛的。所谓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那怎么换了心脏就能文思泉涌，中了举人呢？一定是搞错了。另外呢，这书生的媳妇儿是换了头，漂亮是漂亮的，但是这媳妇儿要是变了想法，不爱这书生了，那不麻烦了吗？这当然都是闲聊啊，在现实中还真有人奋不顾身实践了一把。今年5月30号下午5点，重庆市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杜洪去世了。在隔壁的房间里呢，两名美国医生进来，第一时间向杜洪体内注射了抗凝剂啊、抗菌药物啊、抗血栓药物啊，防止这血液凝固，并且用特制设备按压心脏，保证血液的循环供应。当人体内保护液浓度达到遗体保存的这个要求以后，遗体在冰冻状态下被送到了位于美国洛杉矶的阿尔科总部，遗体头部将被分离并保存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环境特殊容器里边。按照阿尔科科学家的乐观估计，50年以后科学技术也许就能让杜洪解冻头部再造身体，或者和其他的身体相连，然后就复活了。阿尔科呢，全称是美国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，成立在呢1972年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之一。1976年进行了首例人体冷冻术，第一个冷冻对象就是阿尔科基金会的创始人弗雷德·钱德林的父亲。到了今年的8月31号，阿尔科基金会共保存了141具冷冻人体，其中 60% 是大脑冷冻。阿尔科宣称呢，不推崇肉体不死或者是长生不老的这个概念，只是努力延长生命的周期，目前很难对复活的这个成功率做出界定，很大程度上呢取决于选择的技术。比如可以通过干细胞接种进行再生，也可以进行 3D 打印带细胞的器官。另外呢，有专家在探索从纳米层面进行分子基础的这个细胞修复。大脑神经是存储记忆、个体特征和个性部分的这个器官呢，通过保存脑神经就能够通过 3D 打印打印出一个新的大脑。深奥吧，这个我也不太懂，我们这些普通的大脑肯定也想不清楚。我大概能想到的是以下几点供大家来批判啊。首先我想到的是咱这计生部门肯定不高兴，看他们对这个放开二胎的政策这么不情愿，他肯定不乐意看到又有新技术来延长生命增加人口，虽然这技术对人口的影响要到50年以后啊。另外呢，这是一个增加腐败甚至犯罪的机会。如果全身冷冻需要多少钱？200万人民币，只冷冻头颅需要75万。为了省钱呢，杜洪一家呢决定只冷冻头颅，他的女儿张思瑶为此卖掉了在北京20多平米的一套房子，加上积蓄凑齐了所需的费用。这75万人民币折合美元就是12万，其中头颅保存费是5万美元，手术费3万美元，美方人员食宿经费是4万美元。杜洪一家当然是清白的。那如果贪官想长命百岁，想向天再借500年，那会不会借点公款呢？另外，将来复活术真成功了，那年轻的身体是不是又会成为争抢的对象？是不是会引发新的犯罪呢？有专家就认为说，甭说将来，眼下就有人在犯罪，在诈骗，专骗死人的钱。他们指的就是人体的一些冷冻机构。人体冷冻呢，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呢都属于违法。在中国呢，目前法律没有禁止人体冷冻和长期保存的这个规定。等将来人大给个说法吧，立立法哈。其实最想不通的这里边可能就是伦理。那真活过来换了脑袋了，怎么论辈儿啊？想想看，将来人们递上名片，上面一定得注明说自己是第二代或者第四代这种复活人。那第四代可能就得给第二代磕头了吧。 以上当然都是咱们普通人的演绎，用医学语言它是这么说的，大脑之于人体个体并不仅仅是一个器官，它就是人类个体本身，大脑存储了一个人所有的记忆和人格，而这些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自我。如果一个人的记忆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损害丢失，人格出现扭曲或者瓦解，那么他自我就无法保持统一和完整，他就不再是他了，没记忆那怎么还是他呢？当然这是大脑优先论，也有相反的看法，说人的思维意识呢，主要是由脑部产生的，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，比如说心脏，它也能对人脑产生影响。人脑移植以后，心复合体到底是谁？它的社会属性如何？国内外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，那这问题可就大了，就深了。按我的理解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复活了，犯罪了，手起刀落杀了人了，那应该是他大脑负责还是他的手负责？这可能难为法官了。刘慈欣就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他和咱们普通人不一样，他的小说《三体》那热得不得了，但是他对复活这个事儿也想不明白，甚至觉得有点恐惧。他说，死亡是人类必然面临的结局，如果未来一旦有技术可以实现永生，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可怕的事情看来是阻止不了的。今年4月，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吉尔·卡纳维罗就宣布，将在2年内完成世界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，手术对象是30岁的俄罗斯计算机科学家瓦雷里·多诺夫，他从小患有霍夫曼肌肉萎缩症，手术将在2017年12月在咱们中国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，中国医生任小平将率领团队参与这个手术。咱中国人参与了这项顶级的人类医学探险，那到底应该骄傲呢还是纠结呢？说到这儿呢，顺便推荐一个今年大热的美剧《真实的人类》，说的就是未来的仿真人，很真实，可能离咱们也不会太远，你会看到里边科技的骄傲和纠结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搜索收藏红起点，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微博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，欢迎各位的关注。红起点，明天接着聊。